攻读智慧篇第十八章。至于你的圣徒，却有极大的光明。埃及人只听见他们的声音，却看不见他们的面容。虽宣称那没有遭受痛苦的为有福，对他们表示感激，因他们虽受虐待，却不图报复，求他们宽恕以往的敌对行为。正与黑暗相反，你赐给了圣徒火柱，在他们不熟识的路上做向导，在光荣的旅途中做不危害的太阳。埃及人理当失掉光明，遭受黑暗的拘禁，因为他们曾拘留过你的子民，正是这些子民想将法律不灭的光明传到普世。他们决意要杀尽圣徒的婴儿时，有一个被弃的婴儿竟然得救。为惩罚他们，已夺去了他们许多婴儿，又将他们一起淹没在大水之中。我们的祖先预先得知了那一夜的事，甚而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多么可靠，因此都心安神乐。所以你的子民所期待的，就是异人的救援和仇人的灭法。你用什么方法惩罚了仇敌，也用什么方法光荣了我们，为召叫我们归向你。善人的圣洁子孙都在暗中献了祭，同心立定了神圣的盟约，为使圣徒们同甘共苦，同唱了列祖的赞美歌曲。敌人混乱的喊声从对面响起，到处发出哀悼孩儿的悲鸣。主人与仆人同受一样的惩罚，庶民与王公共遭一样的苦难。他们一时都遇到同样的死亡，死了无数的人，以致活人的数目不足以埋葬死人，因为他们最宝贵的后裔顷刻之间都已灭亡。那些操行邪术、什么也不相信的人，因着长子的丧亡才承认这民族是天主的儿子。万籁俱寂，黑夜也奔驰一半路程时，你全能的圣言由天上的王座与无情的战士降到这应毁灭的地上，带着你不可收回的成命当作利剑，上出高天，下踏大地，立在那里使各处充满死亡。历史可怕的梦境扰乱他们，想不到的恐惧临到他们身上，都半死半活的，一个倒在这里，一个跌在那里，宣布他们死亡的原因。因为那些惊吓他们的噩梦已预先通知了他们，免得他们死了还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遭了难。一人也尝试过死亡的折磨，有许多人在荒野里也遭受过灾殃，但天主的怒气并没有持久，因为无可指摘的人迅速出头，代为庇护，以自己的职责做盾牌，用祈祷和赎罪的馨香阻止了天主的愤怒，使灾难停止，显示出他是你的仆人。他平息了灾祸，并不是由于体力或武器的威能，而是提起上主与祖先所发的誓、所立的约，以言语说服了刑罚人的上主。那时死人枕藉成堆，他站在当中拦阻了怒气，中断了死亡向活人延及的路线，因为在他的长衣上带有整个的世界，在四行宝石上刻着祖先的荣耀，在他头戴的冠冕上嵌有你的尊卑。 痴心毁灭者，对这些礼服表示让步，表示敬畏，只一世怒就够了。